最近以刘洪斌为代表的电视广告四大神医成为了公众关注的焦点。那在最近，国家工商总局和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分别进行了回应。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要求各级广播电视播出的机构必须立即停止播出苗仙可喘方等40条违规广告。工商总局的相关负责人则表示将会依法调查处理。法海寺早市位于石景山区的模式口村，在京西可以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地位。那从14年前最初的零散的几个摊位，到如今已经成为了石景山最大的早市。据悉，日均的客流量可以达到近10000人。为了配合模式口文保区的修缮改造工作，法海市的早市呢，也在最近退出了历史舞台。金鼎街街道也联合了石景山城管相关部门，开始对于法海寺的早市进行拆除。房山人民广播电台，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 我记得那个夏天，球场边的约定。

自导自演。

情。